锵锵三人行，大家好，今天好高兴啊，来了一位漂亮的热心观众，陈方圆，咱们终于团圆了。 对， 我想叫你陈老师， 别， 但你非要让我叫你圆子。 圆子，因为朋友们都叫我圆子， 圈里都叫， 就怕越长越圆。 估计不会了。 啊，圆子今天来到这儿，真是我都没想到，哪有这样的观众？我能有八年了。 对呀、我一直在看啊，我从这个栏目开始创立。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一直在看，几乎是每天都在看。 我见你啊也是一换一真、我记得当年呢、在电视上头一回看见他是抱着个吉他 对 在唱歌，哎呀反正迷惑过我一阵。 往事并不如烟。 何导好像你们俩也有渊源。 对， 我们老的父亲是他的同事， 是我妈妈的同事， 是他妈的同事， 因为父辈有在一 起。但是小时候我们不认识， 对对， 很后以后才知道。 对， 所以这个圈里的嘛， 对， 最近这个一个圈里啊出事了啊，这个导演们之间呢、这个发生不和谐哈、所以和平先生作为导演协会秘书长哈、要出来谈一下是吗？ 没有， 你见着贾樟柯和。张伟平这两个人互相发表公开信呢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从我这个职业角度哈、我觉得电影呢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所有电影人的事情，就不要同时操戈是吧， 同时操戈 啊， 相煎何太急。 对，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做什么样的电影都会有他们一个固定的一个观众的群体，然后呢就是说你做拍一部电影，你应该知道你是为什么拍的电影，是吧？你比如说拍这个艺术电影的，是吧？贾樟柯导演，他应该知道他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阵地，就是你要越过你的阵地去到另外一个阵地上去，你应该想好。那你比如说这个张伟平，他来做这个黄金甲，他的市场定位他已经很清楚了。是吧，那我觉得就是互相拍自己的电影，大家都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用电影来表达观点，而不是电影拍完了大家在那儿互相在论战。因为这件事情我看了一些报道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为什么要出来说这么多话，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吧， 就像一个大家好人票房不好吗？ 我觉得票房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对，我觉得电影完全是它这个两个电影完全是不同的类型。 对， 你像有些，我想作为导演，作为搞艺术创作的人，都希望很轻松的去创作，就拍我自己想拍的东西，或者唱我自己想唱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会考虑到一些票房，这个实际上是对创作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包袱。 他现在啊，票房是包袱啊， 不， 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因为他不能轻松的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完全自我的去创作。 那你想，比如说你唱歌，你是为了自己这样满足高兴，还是说我还是希望我的歌大家伙都喜欢听？ 我跟你说，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阶段性，另外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你比方说有一个歌手叫朱哲琴， 对， 大家都知道吧？ 对， 其实他海外这个唱片卖的非常好，在国内呢，可能相对就会知道他的人或者说感兴趣的人就会少一些。但他是这么多年始终坚持做自己的音乐。 你呢等于是现在电影啊，包括音乐，我都觉得是买方的市场，不是卖方的市场。 对， 你比如说你一个电影要进院线，要由院线来选择我用多少块银幕来去放你的电影，那它有一个商业的计算，对吧？我在同一时间内，如果说我的上座率放你的电影 4%， 放他的电影 70%， 我当然选择在相固定时间内效益最高的那一个，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在商业，在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一个环境下，你不能，政府也不能出来要求商家说你不能放某部电影，必须给某部电影提供多少空间。 现在 我觉得不能够。 现在两方面都指责对方有猫腻呢啊！你像 有猫腻， 一边说是跟那个什么电影节主席说是他的电影的投资人，这边说猫腻说你跟那个数字院线。签了什么秘密合约了，把所有的院线都垄断了。 不，在商业竞争上只要是不违法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对吧，他就是签了一些秘密条款，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因为他的投入大，因为他的整个影片是要在全球来收回成本来体现利润。是吧，那他就必须要每一个战场都要打。而且电影的决战呢，甭管你投多少钱。 胜负十天， 还有人说是一周，这一个礼拜， 就是现在稍微长一点， 啊、 尤其是贺岁档稍微长一点，就是说他的决战期就这十天，就十天你成败就这十天论英雄，所以他必须要去全力以赴去做。 论英雄，贾樟柯现在是个悲情英雄， 那也不一定啊， 殉情英雄， 因为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在，因为他据他说哈，我看电视上。 嗯， 他在海外已经卖了4000万人民币的有这样好的收入，我觉得就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于艺术电影很大的胜利。 你说的这个让还有这说都让我想起啊，你比如当年有人骂这个冯小刚拍夜宴， 嗯， 现在又有人说就你包括你讲贾樟柯，我发现有不少人的理由是什么，是串行，就感觉啊你原来是干这个的，你现在要跨到那边去，这个事儿本身，你像那天咱们俩聊天，我就会觉得你像我尝试过歌唱，我还尝试过演戏，我还尝试过办酒吧，全失败了。我就觉得啊，任何一件事儿搭出咱一辈子的精力，咱不是天才你才能干到一个勉强的一个水平上，你何况说跨到别的这个行当上去。 因为你从两个导演不同的选材，你就会发现什么呢，这个一谋导演是追求他的作品的观众的最大化， 嗯， 这个贾樟柯导演是追求的他的作品的人文精神， 对， 两个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两股道上跑的， 对， 嗯， 不要再， 这就像你刚才说，一个是进超市的， 对， 一个是进专卖店的， 对， 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咱你像刚才说一个礼拜十天之后再想看这电影，有时候找不到这个电影院去上哪去看。可是我知道在国外它有专门放艺术电影的这种剧院， 对， 就你可以长期的、常年的。我想看一些欧洲的小制作的一些什么，我关注的一些电影，比较艺术类的电影，我专门到某一个电影院去，可以看到这样的电影。 嗯， 可咱现在就找不着了。这个电影上映之后，这一轮过去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看到这个电影了。 哎呦，这就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分流就是观众的定位，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哎，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你说的这个我特有体会。我就觉得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 你比如说，你像冯小刚就说，你人不能想名利双收啊，对吧？你比如黄金甲，你票房这么好，挨骂那是正常的，你怎么能两头，怎么能叫好又叫座呢？可是啊，你看好多好莱坞的大片，它是能做到叫好又叫座的。 嗯， 也就是说呀，咱得承认，你这个大片，咱们现在也是刚开始啊，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它还难以做到各方面的都讨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说起来啊，我叫鸡同鸭讲。 嗯， 不同行的这些人呢，说起话来，鸡同鸭讲就剩下个吵。但是呢，你看得了我的兴趣了。我现在发现呢，他们谁对谁错我不太关心，我比较关心语言。比如说咱说相面啊，还有可以像语言，你看这个不同人的语言呢，就跟他这个人，我只要举出例子你就能看。你比如说陈凯歌，他的名言叫什么，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他这个人脱颖而出，对吧？你再看贾樟柯说啊，我不要黄金的光泽，我要好人的尊严，什么文化含量、道德含量，这个叫文艺腔，他拍文艺片的，是不是？你看张伟平那个什么都叉叉都出来了，他一种江湖草莽英雄的一种姿态。哎，你再看这个王朔，最近王朔你这就出来说了，王朔这语言也挺逗的，说啊，就除了听说是那个也是学哈姆雷特，那个也是学哈姆雷特，哥几个没别的干的，就剩装修了，就感觉像拍大片。你看，而且你哥，我跟你说，他特逗。你像这个王朔的语言，这作家，咱可以学习学习。他就说，都奔着大片去嘛，就是说，我们的思路往往就在于找一个正确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那个开车堵车似的。其实本来你也没走在坑里，就是见不得别人快。旁边啊，他最喜欢开车，旁边哗家伙过去一车头，立刻就觉得自己排错队了。啊，马上掰进去并进来，你就瞧在那忙着。你看王朔说的，跟在马路上边框似的，边框，你看这个语言多生动啊！边框就造成这个样板戏嘛，还不如样板戏，样板戏还八个呢，大片一年只有几部，特别逗，就好像是天阴呐，太阳忽然出来了，大家一块指着一帮古代人喊，这是电影，这是王朔的语言。你要叫冯小刚，这更逗了，这冯小刚说什么？就是人家都说中国的几个导演，凯爷是奔形而上去的，张爷呢，就张艺谋注重细节是形而下的，姜文呢，姜爷是直奔生活去的。我觉得贾爷呀，就贾樟柯呀，也不必有怨气。 威尼斯拿了金狮回来，也是一媒体英雄了。其实啊，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我们就是鼠道，我们就是奔着票房过亿去的。你发现没有？他每个人的语言反映他的神采啊。 没错，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园子，你说你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娱乐圈，就是跟早年不一样。早年好像大家就是至少表面上显得很团结，对吧？现在就是公开的都开骂了，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圈中人，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估计是被逼的。 被什么逼？ 被逼，被这个市场，被这个所有的这种名案例啊，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没错， 不一定。你比如说我觉得哈，你不是艺谋导演拍了很多的艺术电影，当年我觉得很好的艺术电影啊，也有很多很深刻的人文精神在里面。但是呢，他一定要去用另外的方式拍另外题材的电影，在另外的一个数字上证明他的成功。 对， 你不是他要追求票房的最大化，对吧？这是对他是一个新的挑战，他有权利，作为一个导演有权利去追求这个。 嗯，当然了， 对不对？ 嗯， 那我觉着他追求的很成功，是吧？他就要在不同的方向去证明自己，那这他就是不断的去挑战，因为他也拿了很多的国际奖。但是你比如说要换一个年轻的艺术片导演，要去在票房上去证明这些东西， 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眼瞅着说他现在票房就要奔3亿去了， 对， 你又不得不承认，那这某种程度上他是把握了这个市场。 对， 可是这个电影啊，大家又都骂。就是好像觉得看 现在文涛，我觉得这个骂人成了一种风尚， 成 一种事，无论是网络，可能是由于网络的存在，大家反正说话也不负责任，想骂什么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倒是呢就是给这种老百姓草根有了一种这个话语权，有这样一种快感，表达的快感。但是就是这个骂，其实后来我想想吧，也不说明任何问题，你就骂了。 他这个骂呀，跟这个中国的观众跟国外不一样。 嗯， 国外的观众，我花了80块钱10美金，我去看一场电影，我不喜欢，我站起来就走。 嗯， 中国人是什么？不舍得站起来， 是吗？ 对， 哎， 大部分人都是看完了出门嘛。 嗯， 你不喜欢可以站起来就走，然后呢，你不舍得，然后完了还什么呢？下一次张艺谋的电影吧，他还去买票看。然后再拍还看，看完出门还骂， 它成了一种消费的惯性。 它是一个， 就是我还是说我们电影选择少，就是尤其把老百姓让他花几十块钱进到电影院，现在票价挺贵的哈。 没错。 不过和平导演那个《天地英雄》，我还是到那个电影院去看的。 对， 赶巧了，赶 看的都是长辈们，都是朋友。 老帅， 我最近喜欢看历史啊，我看这个中国几千年历史，我有一个这个偏见啊。我感觉啊，这个就摆脱不了一个命运，都是大群大群的群盲是吧？人民群众啊，老百姓被一小撮的别有用心的人，我别有用心不是贬义词，也可能是远大志向，被别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忽悠来忽悠去，忽悠来忽悠去，所谓这个你不都是这个吗？到今天也免不了啊。你比如说，你看网上那个一个什么小破事，我跟谁上床了？其实我就忽悠你啊，你就都来给我增加点击率啊， 对， 我就名利双收。电影也是啊， 是 大咖死大明星，这慌的奶子赢，管你是什么什么原因，不怕，对吧？制造话题，过去梁启超说的鼓动风潮造成时事。但是你像你说那种美国欧洲啊，我看啊那儿的人吧，他是这个多元化比较强，没有特立独行的人，那有些人我不要看这个东西，我他有很多去处， 有选择， 有选择。现在是大家伙跟赶集，没脱了赶集的心理嘛， 对， 就是还是选择少。 对啊， 这个很简单，就是每一个在国外是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自己想得很清楚。 嗯， 你比如说这个伍迪·艾伦，他去拍他的电影，那他呢也没有那么大几千万美金的宣传攻势，他就去努力拍他的电影，然后他去发行，他肯定不会说为什么给 Spielberg 那么多的银幕，而只给我这么很少的银幕，他不会讲这样的话。这就文化背景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有说到小制作电影，可能也有偶尔会有个奇迹，像前两年有一个《布莱尔女巫》， 嗯， 也好像也是很小的制作， 没想到， 但是赚了大钱，好像 那是观众选择的嘛。就当你进入院线，只拿了十万美金不到去宣传一部电影，然后他创造了那么 多的奇迹， 对 啊，商业奇迹。其实中国的去年也有一部戏很好，叫《疯狂石头》， 对 吧？300万拍的，然后呢，2300万坐收票房， 嗯， 对吧？光在大陆啊， 嗯， 所以像这就是观众选择。 我看《疯狂石头》那个宁浩嘛， 嗯， 我觉得这哥们儿够惨的。我那天看，就是说饭都吃不上了，曾经有一度穷的，那就没钱。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他说我还是放不下 MTV， 因为呢。我靠电影啊养不活，我还得去拍广告拍 MTV， 甚至还呼吁你们电影协会是不是解决一下我们基本收入的一个维持个稳定生活。 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有些导演成功了，拿了很多国际奖，或者票房上也有很大的成功以后，忘了拍电影的初衷了。就是说当初拍电影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拍电影，没有钱的。 他说这，我再问你，你是这个对歌唱的初衷是怎么样的？ 他喜欢呢，肯定是喜欢啊。 我那天看见那个周璇，你比如他也演电影也怎么着，但是他是说他天天都唱歌，他一辈子天天都唱，走在街上他随口就唱，他说真，那就是真是唱歌 是 生命， 是他的生命。对， 你呢？ 我最初也是因为喜欢，我自小是二胡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所以我对音乐啊，对，就是包括电影，因为生活在一个电影的那种家庭里面，所以也一直都是喜欢这种文学啊、什么艺术啊这些东西。 但是你遇不遇到所谓人家说媚俗的这种矛盾？ 当然会有。 你喜欢唱的和大家伙。 这个矛盾永远存在，我跟你说，这个矛盾到现在为止，只不过现在就是说我更可以随心所欲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注重自己的表达，但是你永远不能考虑，不能不考虑坐在台下的一些观众，而且我会在不同的场合唱不同的歌。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你到农村去慰问去了。或者你到工厂啊，就去慰问，你要考虑到坐在台下的观众，他期待的你唱的是什么歌，一定是他熟悉的旋律简单的那些老歌， 上口的， 上口的，一唱，哎，他能跟着哼哼，能嘴里能动换两下的那种歌。但是呢，说实在的，那未必是我最喜欢想唱的歌。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咏叹调 啊，哎，不是，那我唱不上啊，还是喜欢一些自己喜欢的那种比较啊抒情的啦，或者喜欢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吧，或者一些英文歌啊什么的，还是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和观众有时候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重合，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矛盾的地方。但是你要在，尤其是在舞台上演出，就是直接的呀，这种交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他们，或者在选曲的时候，比如两首这样的歌，两首那样的歌，或者是两首新歌，两首旧歌要搭配起来， 跟我们一样， 对， 花插着来， 花插着来，对， 中庸之道。 对， 我跟你说，我听他们有下去为了演出到农村地区的一相声演员跟我说，那是怎么阵势嘛？像程方圆他们这个明星一来啊，那个农民群众啊都很兴奋，都要站起来，你知道吗？但是呢，旁边一警察拿着个长长的竹竿，就日一下就到了，然后日过去之后，哎呀， 是有这样。 咱们记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想说啊，我听何导有点站在这个非贾樟柯的立场啊。 没有，我比较公平 啊，站在秘书长的立场，我想起贾樟柯这个三峡好人呐、啊，跟一个画好有一比。这个贾樟柯跟画家刘晓东本来就是朋友，因为刘晓东画一个三峡的那个新移民的那个画，他去拍纪录片叫东，是吧，再兴起一个念头说拍一个三峡的电影，是这么个因缘。但是你看他这个三峡好人好像说投资600万，但是刘晓东这一幅画创了天价2200万。你说当时啊，我在香港看报纸，我咱也外行啊，我这画怎么就卖2200万呢？所以就到处打听，哎，咱们可以看看他这个照片。后来这个画家们跟我讲，说这确实是个划时代的作品，就是说这个是刘晓东本人也是特别好，能传之后世的，甚至很多画家都很高评价。那咱怎么看呢？哎，我还讲话呢，就比如说那人画家跟我讲，他这种构图是比较显的，就一般很少这么一个倒的这么一个，然后背后是那种空旷寂寥这么一个构图。而且呢，作为油画来说啊，它实际上有点借鉴中国画里边的这个散点透视。就你看哈，它不是像西方那种，就是你能纵深延伸下去，能找到一个交汇点，没有。它是吸取了中国画的这种散点透视，主要是人物的这个表情。你知道，就是而且那个你看，那死鸭子还扔到天上，然后这三个小孩手里都拿着刀，拿着枪，旁边是那个被炸的那个民房，那个废墟，就是迁移嘛。就是说他画人的这个笔触啊也比较 生猛，就是过去据说咱们国家画人物啊，这么画的不多，就画的特别。我去过三峡那个库区那个地方，我觉得很真实，那种人物的神情啊，就是他画的这么一个样子，包括那种女孩子那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有人说这个画让人感到一种悲剧感，就看这个画，所以我就还想啊，他这个画，这个让我感到一种悲剧感。 其实这画哈，我倒觉得这画呢，它其实在画界还是挺有意义的。 嗯， 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画界基本都的那个画比较沙龙 啊， 就比较是某一个风格的，跟现实没什么关系。 人家说他这个， 他还是比较在关注现实发生的事情，记录了现实的那一刻。 对，但是从这个画的来讲，人家说与其说他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他是自然主义的，他另有一种真实。但是我讲的是说谁出这2200万。 嗯， 是个女老板， 嗯， 我跟她还见过一面。现在很多女大款、女富翁啊，一看她这个脸，怪不得她买画，她就很有雕塑感。我觉得这个 是吗？ 嗯，而且你知道，这种一看就是个成功者，因为什么呢？就是那种你跟我跟她交谈，我说哎，这个听说你买了这个画，啊是吗？啊，那做一期《锵锵三人行》吧， 啊， 咱们意思吧。我说哎，这是个好主意。我说但是你得给我看看呢，我也结果你买了我看看。好啊，你们《锵锵三人行》就在我那个画前面坐吧。 你看谁有商业头脑？ 商人， 请一个他开一个餐厅酒吧，请那个菲利普斯大100万欧元的设计费。 他过去也是这么。我是在文工团，他对文工团是到晚上，他就是说我花了两。